是最沉静也最美的心意，包含许多讯息，就看你怎么听。等你懂得珍惜，是万物皆有情。等你懂得清醒，就看懂得自己。 相信所谓山高水长，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，一杯敬自由，一杯敬死亡，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，好吧，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啊，清醒的人最荒唐啊。 目前毛不易呢在中国榜 Top 40里有两首歌，一荤一素和给你给我，都是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平凡的一天。这是从他选手跨越到歌手的第一张成绩单，当然这其中也收录了他最被大家熟悉的成名作消愁的录音室版本。下面我们来听薛之谦。薛之谦的摩天大楼目前上榜已经14个星期，蝉联 Top 40的恒星歌曲。另外一首肆无忌惮呢也已经有8周的榜龄了。接下来我安排

时常总结失去的时光，我们曾经痴狂，却不得不散场。隔着一整片大海，遥望年少在眼前跌宕，那海浪的方向是有你的地方。一起去疯过的昨天，奔跑着多不顾一切，一起看璀璨的星空，做着梦那是年少不懂伤痛。 说到周深最被熟悉的歌曲，一定是《大鱼海棠》里的大鱼，对不对？这个月呢，周深的全新的单曲，他再度为动画电影献声，也是再度与作曲人钱雷合作，就是我们播放给大家这首《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》的片尾曲《没说完的故事》哈，一贯周深的清澈唯美啊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。说到许嵩的新的专辑《寻宝游戏》，不仅是主打复古风，而且作为电脑做音乐的新一代创作歌手的翘楚，把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吉他放在专辑当中无比重要的位置。从老古董请到新加坡的著名吉他手 Adam Lee， 到榜上的大千世界当中滑棒吉他的运用，再到接下来这首柳成荫啊，在很长的时间里，在这首歌应该有八分钟，我们大概听五分来钟啊，吉他跟许嵩的演唱成了双主角啊。许嵩柳成荫， 多少事努力很久也没有个结果，哭丧了脸却发现更糟的越来越，多少人一心攀爬生命中的高点，直到覆灭成纸和烟。

这首歌呢是陈楚生最红的一首歌，而在这个版本里面那种忧伤啊，惹人怜的感觉，那种声音当中清澈的味道呢是依然还在的啊。中歌榜正在直播，那今年霍尊在音乐上有了不小的突破，歌剧电音都有所尝试，那么榜上的风宇宙呢也是展现出很大气侠义的感觉。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回归了他细腻的古典味道的感觉，来听霍尊这个月刚刚发表的一首全新的单曲，叫未摘花。稍后是诺尔曼的祭童，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。 那天那朵花还未摘下，怎么已沾染了满身风沙？听说花长在原野之上，藏在荆棘下。那天那朵花还未摘下，怎么已消瘦了几番冬夏？路人忧欢时刻上了花，朝着我狠狠地砸下。谈何真或假？曾经同路人却让我害怕。他们讲，原野上只有沙，雕刻在石头上的才算花。 霍尊的未摘花，我们看到榜上的红砖色小二楼啊、是小诺诺尔曼的全新的一批小诺殿下的一首歌。那这个小时的最后呢，我们要请大家来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新歌，叫做祭童，也收录在这张 EP 里面。这首歌呢是诺尔曼在高中时期所写的一首歌，歌词里提到的曾经的九年都在一起。那么这位叫做季彤的朋友真的是小诺的发小，从小的闺蜜了，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再见面呢？季彤，继续的季，红通通的红。 那天下雨下得淋漓，我们才冒泡的像水滴，你拿画笔画出班里那些同学们的小秘密，日本料理太阳画地，我们杀死了几条金鱼，这些那些我

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我是麒麟，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的节目。在本周的榜单上面，我们看到许魏洲的新歌《橙色天空》排名第18位啊。许魏洲这个俊朗的外形跟摇滚的风格呢，形成了反差萌。很难想象他啊，年轻的时候，几年前，他现在非常年轻，23岁。这几年前呢，他还是玩这个死亡摇滚重金属的。年轻人热捧的 R&B， 他说自己啊来不了。嗨爆的摇滚呢，是他最为擅长的。虽然喜欢摇滚，但是不妨碍他对于周杰伦的喜欢。作为小迷弟，他和偶像合作过《时光之虚》这首《橙色天空》，特别邀请方文山来填词，由他本人来作曲演唱啊。让他觉得还蛮得意的啊。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，想起了你跟猫在争宠，你的撒娇只有我懂，像拨满约会的时钟，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，轻轻走来为你心动。你麦芽糖般的笑容，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，你是如此与众不同，幸福被搅拌的 我们听完了许魏洲的榜上歌曲《橙色天空》，接下来是许君《29》。 前路虽不盎然，五彩斑斓，看起来缺少可惜遗憾，只是

已经推出两张专辑，都像是他与自己的促膝长谈。29呢，在即将迈入成熟的年轻啊、这个他向青春期告别，过往岁月当中的好的不好的，在这一声声嘶喊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释放吧啊。今天许君将开启跟专辑同名的巡演。下面是华晨宇，虽然他的曲风非常的多元，从英伦到抒情，到音乐剧到古典，他可以面面俱到，但是在他的音乐当中呢，常常用到摇滚的元素，并且将众多风格融会贯通，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一些 style， 比如接下来将听到 Here We Are， 前面是低音浅唱，后面呈现的是摇滚结合说唱。 幻时空现实里忽明忽暗，那一触碰我站在山最顶端，像夜空气的如有生命，这流星划过天际，雨后放晴，跨过星云我却看不到，没有太多诉求，远大的和平命令妈咪，刚进城时从不听到平安你在轰鸣，这心灵被遗弃撕创意，但是别再要冷漠，举起双手热情相拥，别再太沉默，无关利弊或对错，勇气一直在。成长人急速过了一夜，春风来临万物生长，改掉以前的莽撞固执抵抗，偏要承受物质的绑票，想要不忘初心，有过的理想依然坚信，很难过当初预设所有努力做的承诺，却沦为化成风一场空，回头看再次深渊，一路风景做个矫正，直到我满意，老天给了我鼓励，从内心知足。 我想改变时代，开始全部的黎明。 这首歌叫《心很手软》，萧秉治啊，萧秉治呢是 MP 魔幻力量当时的双主唱之一哈、啊。那个时候呢，这 MP 呢是不混不欢啊，混搭。单飞之后的萧秉治呢，隐藏以前那种张扬的个性，取而代之是他内敛深沉的一面哈、啊。摇滚情歌。相比同期出道的90后，下面这位呢从一出道就显得非常的淡定啊，很成熟，夺冠好声音突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2015年啊，他推出了第二张专辑迷藏之后呢，这几年好像又消失了，但他总能够在不经意之间给你啊一个扎心的一击啊。追求完美的他，两张专辑都选择了 one take 的方式。在音乐当中呢，他期许自己能够成为影响别人的灵魂歌手，他就是梁博。我们来听这首歌《灵魂歌手》。 灵魂歌手，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。他不属于瞬间，他属于永恒。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，是最好的证明。 如今不知多少人听。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我的那些朋友争先恐后，争着去做努力，急着抛弃自己，你本来是英雄，直到变得更加恐惧。爱恨歌手开唱瞬间，击碎万颗心，心被曾经的日子。 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耶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歌手，他们是灵魂乐手。 我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 上歌曲 Top 40第二十位吴亦凡天地。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，不过在道路上飞耶。 第十九位薛之谦肆无忌惮。 你肆无忌惮，你去承诺。 第十八位许魏洲橙色天空。 橙色天空牵着你的手入梦。 第十七位毛不易一荤一素。第十六位李荣浩年少有为。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。 第十五位张碧晨见与不见。 别叫我了。 第十四位小鬼 Unicorn。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，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也就公主 baby。 第十三位齐豫好妹妹乐队传歌。第十二位吴青峰窗。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。 第十一位小鬼 Good Night。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， 安静的睡着。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， 迷人的味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，回国还送一 GB。 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清明两天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，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晴热，早晚比较凉爽舒适，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，光照充足，紫外线强，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部有分散性阵雨，东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来关注影视方面，合家欢喜剧电影《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》昨天在北京举行开校招生首映发布会，导演朱延平携主演吴孟达、王宁、孔连顺、曾志伟等悉数亮相。发布会现场，吴孟达时隔24年神还原经典桥段，弹唱《吻别》，王宁、孔连顺练搓澡神功，引发爆笑。电影将于8月17号七夕档上映。再来关注电影《江湖儿女》，近日曝光了一组全新剧照，公开了女主人公巧巧的三种不同造型。她敢爱敢恨，能屈能伸，是电影中少有的侠女角色。在《江湖儿女》中，赵涛与廖凡饰演的一对情侣，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，赵涛饰演的巧巧为救兵哥入狱，而兵哥的江湖逐渐崩塌，猛然的变故让人措手不及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兵哥逐渐在这段感情中犹豫和徘徊。影片将于9月21号中秋档在全国上映。今天由陈坤、倪妮领衔主演的古装剧《天盛长歌》曝光了一支宁毅征途版个人片花。宁毅一改昨晚剧情中楚楚可怜和病弱体虚的形象，从除佞臣、立盟友、守疆土到继帝位、雄阔天下，展现了一个柔情霸气、心怀天下的年轻君王形象。最后来看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又宣布了一对父子加盟，演员杨烁和儿子杨雨辰，这番亮相也是杨烁儿子首次公开露面。杨烁在宣传片中再次展现出低音炮的磁性声线，对儿子充满爱的硬汉教育也引发了网友疯狂热议。杨烁父子成为这期节目备受期待的嘉宾之一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21点《爱得更久点》，22点《男左女右》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嗨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摇滚青年们哈，青春的奇妙在于给你迷茫的时候呢，也给你诗意啊，少男少女情怀总是诗嘛哈。啊，白举纲首张专辑《少年白》就像一篇有关青春的摇滚诗，而他的专辑似乎是围绕白来做文章。2018年全新专辑用时下流行的分拆的方式，专辑独立成为四种颜色，赤、蓝、青，还有就是白，将色彩美学和摇滚乐呢有机做了一次融合。我们来听 EP 白当中的真的吗，白举纲。 笑多了脸会抽筋，脸会痛，谁可警惕嘴角是否放松，生怕交对不够没有报酬，再坚持一分钟疲惫就到尽头。忘不了笑的靠边的，还想要找到未知的，过得多了别笑多了，脸会变强变厚的。你在夜里笑，黎明笑，笑得提心吊胆，半夜在泪里笑，不笑笑得一句狂欢不再艰难。少有些桀骜，也想要导演一些微笑，在熟练掌握这些技巧，别吞进消化道，却不会那一套。忘不了笑的靠边的，还想要笑 豫了为梦想要飞更高，就逆风翱翔，风雨中共前行，不低头为荣光，我们就是彼此的力量，拼命奔跑去冲破迷茫，不灭的信念指引方向，面对风浪时坚定，你一定会归来，与我并肩勇往等待。黑暗中突然爆发出的微光，它充满了希望，会照亮心中每个地方，燃烧我们全部热情的梦想，热血仍然激昂，世界为你 在中国好声音上面就能看得出多亮有得天独厚的嗓音啊，但是出道之后他摇滚的一面呢就越来越浓啊，就算在 OST 当中也有硬朗的摇滚曲风，这是多亮世界为你鼓掌。麒麟正在中国歌曲排行榜给大家介绍一些呢摇滚青年摇滚少年，下面这一位叫李玉玺，作为名人之后呢，他是李亚明的儿子，李亚明呢这个在台湾歌坛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之一啊，曾经呢也当过演员哈。李玉玺呢2014年首张专辑《摇滚小日子》便是创作专辑，将摇滚视为个人音乐重要的元素啊，当然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，因为李亚明呢曾经也是 rocker， 他的蓝天使合唱团在80年代跟薛岳的幻眼合唱团齐名啊。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2年前李玉玺的一首歌曲，叫做 It's Time to Go， 稍后是831乐团的我怎么哭了，中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春夏坠入平稳，红尘关上最后一盏灯，朋友你开心着烦恼什么呢？夜风还有我都在这，抬头别夜的颜色，是否和你的心一样灰呢？你说分离辜负了缘分，而伤 前，不用有所保留。 Let it go， 时间它会带走。 Take it slow， 相信你能懂。全都是你的错。Let it go， 时间带不走。 太苦了，但我渐渐习惯了，习惯伪装着快乐，习惯再爱一个人，就算不那么狂热，你爱着谁呢？要比我们更深刻，完成我们未完成，为你的幸福是谁也算爱的。 831我怎么哭了，流行摇滚曲风还有励志青春的主题，所以很多人说他们是五月天的 copy 啊。831呢应该并不太在意外界的评价，因为五月天就是他们的标杆，他们的追求的目标啊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摇滚青少年，他们身上这个他们的这些歌曲啊，有没有点燃你心目当中的一些激情啊？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看成军2014年的一支乐团，他们来自香港，叫做杀手锏，主唱陈乐基呢参加了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，以此打开了内地的市场。我们来听2017年的这首普通人，杀手锏。 我只知道唱歌要感动，管他有 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，第十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， 第九位毛不易给你给我，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